自然香。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米艾尼的纪实文学作品《大汉御医》。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改编的戏剧故事。 1968年5月，在一次国防设施施工挖掘中，解放军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墓葬，后经考古挖掘，确定这应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虽然多个证据证明这就是刘胜之墓，但是前期挖掘还没有发现刘胜的棺椁，所以挖掘还要继续。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欣赏《大汉御医》。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后世一般是墓主人棺椁的所在地，所以这里是整个发掘工作的重点。但是后世入口的石门似是被什么东西顶住，无法推开。考古队员有人发现，在石门的门楣和石洞之间有一个长三角形的洞，恰好可以容一个人爬过去。在通过这个小洞爬进黑暗的后室之后，大家才看见石门的门缝位置顶着一个铜制带轴的暗栓，也称为顶门器，这是防止盗墓者进入墓室的最后一道防护。用力把暗栓推下去，石门终于被打开，眼前所见让所有人惊喜不已。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因年代久远，石板间的黄泥被石灰岩山体的渗水冲湿，导致很多墙壁或屋顶的石板坍塌。那些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很多都被倒塌的石板压住，又盖着一层厚厚的泥土。但就是那些石板之外的文物已足见随葬品的丰富和精美。对卢兆英他们来说，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在后室的北部终于发现了墓主人的棺床，由于木头严重腐朽，究竟有几重棺椁已经无法确知。在用小铁刀、竹签和毛刷等工具清除了漆皮和朽木灰堆积后，大家突然眼前一亮，棺椁里居然有一副完整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为何物？卢兆英多年研究玉器，他介绍说，玉器之名最早见于汉书，又称为玉匣或者玉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使用的敛服。史书记载，在东汉时期，御医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级，只有皇帝才能用金缕御医作为敛服，诸侯王等都只能用银、铜缕。但是这一切描述都只存在于史书中，甚至史书对他的描写都是模模糊糊的，极为神秘。对于这种深埋墓葬中的宝物，在满城汉墓发掘以前，从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具体形制。我国此前曾出土过一些御医片，但从未出土过一套完整的御医，所以看不见御医的全貌。满城汉墓刘胜墓出土的这套御医，解开了汉代以后困惑了人们多年的御医之谜。这是第一次人们看到真实完整的一套金缕御医，它的出土也是第一次对《史记》《后汉书》等有关金缕御医记载的真实性予以证实。满城汉墓这套金缕御医间连接的金丝，也补全了一段历史资料的空白，证明在西汉的时候，御医等级并不明确。作为诸侯王的刘胜，同样享有以金缕御医作为敛服的资格。 汉代人用浴衣作为脸服，因为他们认为浴能令尸体不腐，这显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当这套金缕浴衣惊现于世的时候，它的里面见不到一点尸骨的痕迹。华美无双的金缕浴衣包裹的却是空空如也的尸身。古墓中的这个景象让人感到几分诡异，即便是当时已从事考古工作近20年的卢兆英也给不出一个确定的解释。卢兆英说，当时我们猜测最大的可能性是尸身早已在浴衣里腐化，连骨头都不复存在了，但也不能排除里面就没有尸骨。不管怎样，一套完整的金缕浴衣出土已经足够称得上惊世发现。考古队立刻向北京汇报，并邀请郭沫若到现场来指导。 7月22日，当时以76岁高龄的郭沫若乘坐汽车赶往满城。卢兆印记得那天郭沫若在看了琳琅满目的陪葬器物后赞叹不已，在那副足以震惊世界的金缕浴衣前更是久久驻足观察。但是当考古队介绍浴衣里并没有尸骨时，郭沫若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因此和队员们讨论了很久。郭沫若在墓洞内看了1个多小时才出来。此后卢兆印又领着他沿墓前的古山道往北走，这并不是随便的散步，卢兆印有自己的想法。汉朝人在修筑陵墓时习惯以高大为美，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方法把陵墓筑成巨大的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而满城灵山这座汉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界称为崖墓。在西汉的11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史记记载，当年修建霸陵时，汉文帝下令不许改动山川原貌，以山石为果，不以金银铜锡随葬，改用瓦器，称为简葬。汉文帝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墓室被盗。由于种种原因，汉文帝的霸陵至今还没有发掘。满城汉墓的发掘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卢兆印已经确认古墓为靖王的陵寝，但是还没有发掘出王后的陵寝。按照汉代王室殡葬的普遍规律，虽然国王和王后不同穴而葬，但是两座陵墓应该紧紧挨着，不会距离很远，历史上称其为同坟异葬。因为灵山上有多处陪葬墓，卢兆印认为王后墓一定也在灵山上。那条从山脚通往大墓的古道给了考古队极大的提示。卢兆印说，那条路并没有在刘胜墓的入口终结，而是一直向北延伸。在这条古道的尽头，我们发现此处山体石灰层曾经被人工扰动过。从地下散落的那些残留的石片中，卢兆印推测此处很可能还有另外一座大墓存在。郭沫若对那片地方进行了反复观察以后，认为卢兆印的看法很有道理。卢兆印说，也因为当时金缕浴衣中没有发现刘胜尸骨，带着这种疑问，我们很希望继续对王后的墓地进行寻找和发掘。根据王廷芳的回忆，郭沫若从满城回到北京后，在7月28日写信跟周恩来汇报他去满城发掘现场的情况，并请求总理批准由发掘1号墓的原班人马继续发掘2号墓。8月4号，周恩来在郭沫若的原信上批示，大意仍由北京军区领导和郭沫若洽办。带着未寻到刘胜尸骨的疑问和对王后墓发掘的期待，作为发掘总负责人的卢兆印带着考古队员们转战2号墓。8月19日，他们果真在那处被扰乱的石灰层附近找到了2号墓墓门的封门砖。 刚刚进入2号墓的时候，卢兆英发现这里甚至比1号墓靖王的墓穴更加宽敞，使用的一些修建技巧高于1号墓，说明王后去世于靖王之后，墓穴的建造工艺有所提高。但是进一步观察和清理之后，他们发现2号墓的随葬品没有1号墓多，这可能跟男尊女卑的思想有关。王后的墓葬级别低于国王的墓葬实属正常，此外也可能跟历史上中山国经济实力的日渐衰弱有关。不过2号墓仍有不逊于1号墓的巨大惊喜，又一件完整的金缕浴衣。这件浴衣比刘胜墓出土的浴衣略微显小，上衣的胸部和背部所用的玉片比较大， 御医胸部的玉片是用丝织物编结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又因受玉璧及棺椁朽木灰所叠压，部分玉片已经散乱。二号墓主人的身份十分容易确认，从大墓的位置、墓中所出铜器的铭文中和一号墓同样的中山内府字样，结合墓主人身上的金缕玉衣来判断，这里应该是中山靖王王后窦绾的墓葬。一二号墓出土的文物装满数辆大卡车，在解放军的押运下运回了位于北京的社科院考古所。满城汉墓的田野发掘工作至此全部结束。此后对于卢兆英他们来说，更重要的工作是大量的室内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一号墓金缕玉衣的研究终于出现了重要突破。工作人员从一号墓地金缕玉衣之中找到了灰褐色的骨灰和牙齿的珐琅质外壳碎片。专家们还对两件出土的玉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刘胜的玉衣体型肥大，腹部突出，玉衣长 1.88 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1100克。窦绾的玉衣长 1.72 米，由2160块玉片组成，只是在上衣前胸的编织方法上与刘胜的玉衣有所区别。两套玉衣都由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组成，每一部件都可以彼此分离。另在两件玉衣的许多玉片背后都有用墨汁书写的数字。对照刘胜墓中同时出土的一件铁铠甲，他用了将近3000片纯属铁片连缀，这和玉衣的片数差不多。由此推断，当时人们在制造玉衣时是受了铁制战衣制作工艺的启发。 1972年由考古所编写的《满城汉墓的发掘纪要简报》第一次发表在考古杂志上，文中首次介绍了两座墓的发掘情况和金缕玉衣的资料。这份简报的发布震惊了世界，满城汉墓及两套出自遥远汉代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瞬间成为了世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在金缕玉衣之外，满城汉墓的考古成果同样蔚为大观，他首次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其出土的珍贵文物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错金博山炉、长信宫灯、鎏金铜壶等一大批出土文物，其华美精巧令人叹为观止。比如出土于二号墓的长信宫灯，外形是个宫女跪坐直灯的形象，通体鎏金，做宫女跪坐直灯状。灯的各部分是分铸而成，可以随时拆卸，但是结合起来却天衣无缝。它的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在圆形轨道内可以开合，能随意调节光亮的大小和方向。宫女的体内中空，烛火的烟子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使烟子停滞在灯身中，以保持室内的清洁。这件文物在美国展出时，前国务卿基辛格连声惊叹，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有环保意识，中国了不起。满城汉墓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被发现，却因为各方的重视和努力得到了最好的发掘和保护。野外发掘工作结束后，战士们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对一号、二号墓进行了古墓恢复和伪装工作。此后所有的战士们都撤出了灵山，为了古墓的保护，这里的一切国防工程建设计划都被永久取消了。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满城汉墓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经过修复以后，1991年5月3日这座千年汉墓终于正式对外开放。刘胜的金缕玉衣被常年保存和展示在河北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而窦绾的玉衣则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在世界各国轮流展出。时光飞逝，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至今已是出国次数最多的民族服装艺术极品，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标志，也是今人了解那个年代久远的文明的一个窗口。 好了，米爱尼的纪实文学作品《大汉玉衣》我们欣赏完了。如今金缕玉衣、错金博山炉、长信宫灯、鎏金铜壶等文物已经闻名世界，我们可以在很多展览和书报杂志上一睹他们的风采。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会忽略